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11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我国核武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成功进行了旨在判定核弹头威力的核试爆。奥巴马为此惊恐不安，并于9月9号发表一项声明，说这次核弹头试爆是对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和挑衅，是对国际行动规范的无视，表示将绝对不承认朝鲜为有核国，还将为采取追加重大措施而同国际社会进行合作。核弹头试爆是我国针对美国等敌对势力的核战争威胁和制裁骚动所采取的实质性应对措施之一，显示了我们的超强硬意志。也就是说，如果敌人胆敢来犯，那我们也已做好准备，能够予以迎战。我们为了从美国变本加厉的核威胁和恐吓中维护我们的主权、生存权与和平，而坚持高举并举路线。这次所进行的核弹头试爆也只是一个旨在贯彻并举路线的步骤。美国才是推动我们开发核弹头的元凶，而美国过去数十年来几乎每天都对我国持久施压的那种核威胁与恐吓，则变成了一个让我们走到这一步的原动力。尽管战略性忍耐政策遭到完全破产，又打包搬家的那天也在一天天逼近，但奥巴马集团还是一个劲儿地重弹这才老调，东奔西跑，他们的行动简直是可笑之极。谈话强调，正如我们所业已阐明的，我们将继续采取措施，从质量和数量上增强国家核武力，来粉碎美国变本加厉的核战争威胁，捍卫我们的尊严和生存权，维护真正的和平。